第57集，我还给你。这小年轻除了年轻气盛也没别的优点了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我转向季星辰，又一脸无辜道，陈哥，他还没你高呢。这一脚和季星辰谁都不想搭理了。季总的首度交友座谈会取得圆满失败，两个男人为他争风吃醋这种荒唐事儿发生在季星辰身上，只会令季星辰也想跟着打起来。周围听到响动的群众已经无责任地吃起了瓜，季星辰丢不起这人，沉着脸起身向外走。人类的本质就是倒打一耙，对方说我不识相，他显然更甚，也要跟出来，被我面有厉色地瞪了一眼，在酒吧老板打圆场的劝说下才悻悻地坐了回去。立秋后昼夜的温差有些不近人情，穿街的夜风将我们吹得都理智了下来。冷吗？外套给你。季星辰摇了下头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 又是巧合。 最近我总故意制造巧合接近季星辰，我坦然道，不是巧合，没那么多巧合，我是特意来接你的。我们分开了是事实，他恋爱人身自由我无权干涉，但不时晃现的25岁的我的记忆与我的潜意识认为他属于我，我们不该如此。你跟人聊钱就不在乎你25岁的老公的感受吗？季星辰轻轻抬起嘴角，跟着我的脑回路说， 那我是不是要先让你把它还给我呀？ 先请我强行分割19岁和25岁的我，并对玻璃感沾沾自喜，而今我无话可辩，我委屈的嘟囔，他能有我这么听你的话吗？我多乖啊，我会当总裁，当助理，会单手开宾利，会煮鸡蛋，拌芒果，打雷知道收衣服，下班知道回家，不会乱捡路边的垃圾吃，追人知道投其所好。你就让我追到一下呗，明天我就去找个纹身店，在胳膊上纹上我爱你，即使再错乱一次，我也不会再轻视你了。我要纹19岁的我爱季星辰。我对季星辰不是喜欢那么幼稚的感情，而是爱，是家人，是陪伴，是忘不掉的习惯。属于曾经的我的热烈而不加掩饰的感情，我会让季星辰全部感受到。我还会对你说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季星辰用魔法打败魔法。 我也爱你，爱25岁的你。 我一下子又蔫了。季星辰喝完酒后心中的戒备稍降，人反而变得温缓了些，笑着在我脑袋上摸了摸。他摸我，他一定是喜欢我。我化身甩不掉的背后灵，季星辰叫来的代价被我以双倍酬金支走了。季星辰不跟我回家，也不让我跟他回他的住所，于是我们一起去了酒店。原本我是看他喝了些酒想照顾他，毕竟他之前也单纯的照顾过醉酒的我。孤男寡男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开房，这事儿没法单纯。唉，我好累，我3岁，我要季星辰抱着睡。房间内有2张床，我们挤一张刚刚好。陈哥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季星辰如同听到需求的乙方一样，慢条斯理地脱衣服，漫不经心地了解需求。 你要睡床还是睡我？ 这可以是个多选题，成年人全部都要。 脑子里一直闪烁着标准答案，我却迟疑地想了半晌。我清了清发干的嗓子，视线乱瞟，不好意思看那片解禁的血色。你接受我的追求吗？ 不。 季星辰躺在床上，用手背盖住因为饮酒而发热的眼睑，为不负责任的放纵做出解说。 按照你的形容，我和你发生关系是在拿你吃代餐。 他倒是无比坦然，我咬牙切齿地回答，那我睡床。和季行辰睡在一起，我却失眠了。辗转半晌后，我去卫生间冲了个凉水澡，顺便为季行辰倒了杯水放在床头。季行辰也没睡着，呆呆地看着那杯水出神。因为我压抑的呼吸喘得太过粗重，季行辰不厌其烦地用脚推了一下我，然后他那只脚就收不回来了，被我抓住脚踝摁在了那里，抵着他的脚心蹭，再就坐了。后半夜，季行辰踹我都没力气了，酒精麻痹也致幻。季星辰在放空中独荡先前相伴的日夜，那些还深爱的时刻就好像此时还是彼时。床头的暖光下，他失神的双眸灼灼地望着我，带着深沉的迷恋。我吻着他眉峰处的疤，在他的身体里贯穿进出，在湿润的情潮里叫他晨晨。他叫了许多声我的名字，在我叫他晨晨时，红着眼角回了声老公。之前的那些原来都不是在叫现在的我。我吻住了他的嘴，企图分点醉意。我今夜要是也喝酒就好了，我也可以自欺欺人。昨夜共赴云雨时，醉意迷蒙的季行辰也曾主动吻过我，他对我说让我记起他。相识五年间的熟悉感与习惯，以及这段时日的相处，我对他确实有了深刻的记挂。我总是在似梦非梦间记起25岁的我和季行辰的曾经。我在回忆，在自我拼凑，我爱季星辰是连带着25岁的我的份额一起爱的。但因为我之前区分立场，季星辰只认可25岁的我。一早相拥着醒来，睁眼时他正在看我，眼神给我一种他还爱着我的错觉，又或许他确实还爱我，爱曾经的我。等他将我区分，再想抱他就不能了。前来的酒吧里，之前劝我要好好对待季星辰，否则等我想起曾经后肯定会后悔的几个发小，为了看我的好戏特意跟我聚了一场。我让前来以全市为范围，在各大酒吧安插视线通缉季星辰，盯着他的动向。季行辰要是真跟谁有亲密往来，我真的会疯。季行辰被我作丢了的好消息，围坐我身边的这群人已经知道了。谢敬东给我递烟，上次管他要烟的我这次没接。我抬了抬手臂，亮出胳膊上走针线条还未愈合的纹身，上面刻着的是季行辰的名字。刚吻的，忌口。